大家好，我又是杰杰音。 哟，这个又为什么这么重呢？大家好，我反正不是杰杰音。 你已经用光所有副词了吧？ 啊， 给大家那个说明一下，为了录这个开头，李阳试了好几次，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遍还是第几遍了来着？不说废话了，今天呢是我们这个 UI 设计师的养成专题的最后一期，那我们也是会把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内容，今天也要 cover 一下。跟之前一样，这次要做一些听众反馈。其实听众反馈比我想象的要热情一些。本来以为邮件这样的形式，大家现在已经不怎么样去用了，除了在工作场合。 是。 但事实上，大家的热情让我们还是挺感动的。而且大家的来信都很诚恳、很真诚，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比我发工作邮件的 热情高多了。 Anyway。今天我们有一位叫 VC 的听众，其实他没有署名，我是看他邮箱的那个地址，好像是叫 VC。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应该是蛮好的。之前也碰到过很多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不过在第一期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给整理进去。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的，那就是 UI 设计师是不是应该有比较强的手绘能力？我跟 Leon 应该算是两个极端。我的手绘能力呢，基本上是零，但 Leon 手绘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以我之前的经验，我知道他的手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喜爱去做一些传统方面的绘画的练习。我们两方面的意见应该是能够给这个听众一些不一样的反馈吧，对 对， 吧？ 手指还是比较灵巧的。 对，李阳的手指比较灵巧。李阳，你先说说看你对于手绘这样的事情是怎么看的？ 其实 VC 的他的邮件我看到之后是第一时间去回复过嘛，然后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对于 GUI 设计师来说，我们的工作产出物其实对手绘能力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可能并不需要你有太高的手绘能力，但是呢，你的手绘或者说你对于传统美术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比较充足的话，那对我们在做图形界面设计的时候，怎么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无论是从那个造型还是从色彩啊这些角度来说。 之前也有很多关于写实图标跟其他图标的一些争议啊。当时我记得 Leon 的观点就在于，虽然写实图标它的使用场景并不一定特别普适性，很多人看不起这个东西，但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这东西不值钱，那你画画看呢，对吧？就是，商业价值也许不一定很高，蕴含的艺术价值其实还是在。 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说这么一个小点，关于写实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图标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其实我的观点很简单的，我一直认为写实图标并不是说你去照着一件实物这样去把它描摹出来，它就是个写实图标了。首先它是图标，图标本身就是一个概括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再写实。它光影啊，它的透视啊，这些东西它可能是符合一定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但是肯定是需要去做归纳总结的。你不可能说是，哎，一张照片你描一下，做一个数字化，它就是写实图标了。这种东西我本人是不认同的。 第一期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一次关于艺术跟设计的区别，对吧？我一直是这么看的，我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我自己的手绘能力，但我还是很欣赏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在。在很多偏小的公司里面，设计师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很有可能一个团队里面设计师只有一个。 可能要一个人拆成五六个人这样 对， 来用， 既要会去做产品，也要会做运营， 对， 甚至还要会做一些印刷物的设计。这种时候，这个技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onus。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他肯定也会去看重这样的一特质。这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加成。 而且你想会画画，对吧？骗妹子。 那些比较极端的听众听到这个，又要开始反击我们了。 Anyway， 不能把女性过于的物化。 好的。 好，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先那个说到这里，稍微扯得有点远了。那说到手绘，其实另外一个反馈在于，有听众问我们的 logo 是怎么来的？因为那个 logo 也是非常的有手绘风格，对吧？ 说到这个 logo 的来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故事。 非常长的故事。我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我会给啊，对不起，参考链接里面， 我会贴出一些我们的官网，包括我们的整个的那个 logo 在一开始设计过程当中一些演变，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心路历程或者说纠结历程。但是最后定稿的这个 logo 的设计师肯定是 Leon，让 Leon 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触手系的 logo 的背后蕴含的含义吧。 姐姐在前几天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关于我们 Anyway 点 FM 的一个问题，然后她在回答里面就讲起过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过一些，我们当时是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突发奇想，就觉得哎，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当时就在想，哎，我们既然要做这样一个博客，我们要给它起个名字，对吧？起什么名字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它就定名为 Anyway。 对，因为 anyway 是我的口头禅，然 哦， 后你听着 anyway 说了很多遍之后，你就说那就叫 anyway 吧，所以基本上你是之父， 官方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的。前面啰里吧嗦的，啰里吧嗦的，其 对， 实 人家问的 可以 是 理解一 logo，不 点。 是问的名字 这有来历的嘛，对吧？我们的名字叫 Anyway，然后我对 Anyway 这个词的理解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哦， 大家知道那个 懂了吧？ logo 这个忽悠的是多重要了吧？连这个网站的主播之一，我也是今天才听到这个解释的。 既然它充满了无限可能性，我就在想如何用图形化的东西尽量简单的去把它展现出来。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可能是一个路标，乱七八糟的路标。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出发，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 好， 后那个一扭一扭 还有。 呢，其实是杰杰的神来之笔 一扭是因为那天你发的那个网站，我觉得蛮好玩的。 了。 本来想让更多的图标都扭起来，但是我觉得 SVG 让它动画起来有点麻烦，所以我就没有弄了。好，那听众反馈，那么基本上先到这边，接下来开始进入正题。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是工作习惯的养成，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音乐过后我们回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平时如何去收集素材与灵感。 也不能说是收集吧，经常是在枯竭的时候去索求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灵感没有的时候，也有素材不够用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说一说我们自己设计师的一天吧，就是除了你自己苦逼的切图之外的其他的习惯 哦，那 吧。 还有别的时间吗？要不姐姐你先说一下你自己的。 哎 我们的提纲好像是你先说的呀， 哦， 没有，因为听众普遍的反应是比较喜欢你的声音嘛，所以让更多的机会让给你， 好， 让你 那 多 这 说 样， 话。 那我先说一下吧。平时收集素材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一些。我不知道姐姐是否还记得，就当年我们还在惠普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是在那个时候看到姐姐在用 Google Reader。 应该不是我吧？我以前用的是爪下。 我错了。反正当时就看到某个同事在用 Google Reader，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屌，省去了我去收藏夹里面放一堆的网站，然后每天在这一堆网站里面乱七八糟，像捡垃圾一样的到处去捡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东西，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只要有一个入口，然后就在里面挑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就够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 Google Reader 已经死了，但依然保留至今。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虽然我用的不是 Google Reader，但是在抓下里面我也会订阅一大堆的东西。 对， 而且我之前还有一个习惯，对于那些不输出 ISS 的网站， 我就不 care 了。 你不看，我还是看的。我会在我的浏览器里面做一个收藏夹，一个收藏夹是设计师，一个收藏夹是设计工作室。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没有 ISS 输出，我就只能手动点开来。然后呢，我就用那个功能，就是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所有网站，一个一个去看。但是比较可悲的是，ISS 阅读器死掉了，然后呢，我收藏的这些网站随着时间 一 的 个个 推 也 移， 死掉 对， 了。 一个一个也死掉了。 当年 Google Reader 特别火的那一段时间，我是真的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如果这个网站它不输出 ISS 的话， 你就不看了？ 我就不看了。但是现在形势比人强，对吧？ 对， 有很多网站它其实已经就是不输出了，有一些东西我就没不得不回到传统的收藏去 是的。 放到收藏夹里。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好人的。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 anyway 点 FM 也是支持 ISS 的。 那说一下我现在用的工具吧。ISS 阅读器我现在在用 Feedly， 我觉得菲德利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 Google Reader 的继承者。首先，它 跨平台。 跨平台，在 Mac 上面用那个网页版，然后在 iPad 上面也有它的 iPad 版，手机上也有，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看。然后 Feedly 是一部分，Feedly 是我去那个像一个入口一样，我在里面要去挑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超级市场。那篮子是什么？篮子是 Evernote。我跟很多朋友都谈起过，就是我使用 Evernote 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是拿它来存图的。我会把 Feedly 上看到的感兴趣的一些图片的内容，我把手动拖到 Evernote 里面去，然后手工打上 tag。 这个我记忆非常犹新，在惠普的时候，每天早上一到工位，看到背后的 Leon，他是接两个显示器的，大显示器上肯定是开着 PS 或者浏览器，笔记本上那个屏幕就是一个全屏的 Evernote，然后每次他要拖图就从右边那个屏拖到左边那个屏，基本上是实时开着 这样的 的。 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我始终比较纳闷的是，你当时用的量这么大，但是居然还不是付费用户。 其实真的看起来存的图多，但每个月 Evernote 就是它基础版的那个30多兆还是40多兆的， 我记得好像是40兆， 基本上是我用不到一半的。 所以我觉得 Evernote 大家都说它要死了，要死了也是活该。 太良心了。 就连这么核心的用户，这么重度的用户，他都没有付费的点，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啊，我有罪。 你有罪，对。说完 Leon 这边，我说说我这边吧。我其实是一个有时候不那么专一的人， 这段话不能被你老婆听到。 关于这个工具，我一直切换了好多个好多个方案。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有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开了一个页面，叫 Favorites 的一个页面，然后用了浏览器的一个 Booklet，把我看到的好的图寄存到了这个页面上，然后又可以给大家看，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去回顾这样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功能局限性比较强，比如说它只能看一个缩略图什么的。那后来因为见到了 Leon 用 Evernote 嘛，那我有一阵也开始用起了 Evernote。然后 Evernote 用了一阵之后呢，我又开始那个纠结了。它有时候看图，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方便，因为它大部分的内容说白了不是给纯图去看的那种方式。那后来我又开始用 Pinterest。然后 Pinterest 用着用着又发现，哎，那个速度有时候又不怎么给力，然后用着用着又不用了。到最后我是 Pixar Mac 上的那个 App 来存图，基本上就是跟就上周吧，还有上个月死掉的那个 Amber 是同类型的软件。 Pixar 可以直接导入你 Dribbble 上面加新的东西的是 我其实没有导入过，我不太记得。另外一个工具是，我会用 FTTT 那个网站，自动把我所有的在 Dribbble 上啊、Flickr 上啊，还有 Instagram 上加新的那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到我的本地的 Dropbox 文件夹里面。这一块我用的也算是比较多。但我跟你要一直在说起这个的时候，也碰到过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图我 比如 们 说， 知道是去存，但真的是有规律的去回顾的一个目的性，或者说这个频率以及它的必要性是不是存在？ 刚才跟姐姐也小聊过一下，就关于 FTTT 这种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我们采用 FTTT，然后存到的图片，比如说它放在一个 Tumblr 的网站上面啊，这 对， 样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存取的过程太简单了，我只要点点点点点点点，存完之后，哎，这个动作完了也就完了，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可能机会并不那么多。 现在好的内容太多，好的来源也太多。当我真的想要去看的时候，之前存了那么多东西，那跟本来网站上的内容已经差不多了，本来也是海量的。 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之前我也用过 Pinterest，其实我现在还在用，但是并不是我的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图工具。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Pinterest 跟那个 FTP 一样嘛，浏览器上我就点点点， 信息获取以 对， 及 太简 输 单 出 了， 的速度太快、太简 对， 单、 人 太 就 容 是那 易。 么贱。 Pixar 这点让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或者 Amber 这样的工具会自动的给图片加上一些 tag，比如说按照它的颜色，比如按照它的什么东西。那这样的对我来说回顾的价值会更大一些。 我们刚才讲的这部分的话是，比如说就比较偏向于平时一个在线上你去收集相关的，激发你灵感或者说对你工作有帮助的这些图片啊、文章啊、 素材的来源。 素材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灵感的激发是需要 你去跟其他的你的同事、设计师同事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去迸发出来的。你周围如果有这样的一群人，可以去你们可以去互相去激发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灵感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对，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总归会不一样， 的。啊， 这就是真人版的线下版的朋友圈，对吧？ 对。 这样的过程也有赖于你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或 嗯， 者说这样的一帮朋友，一个圈子。 嗯，是， 如果缺少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确实会像李阳之前说的，碰到周围的人都在谈股票跟孩子，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趁早走， 所谓的素材和灵感，有时候也是可以自己去创造的。 是， 比如说，我看到李阳是一个有这样的习惯，他是会随身带着相机，哪怕现在手机已经这么样的，在拍照上的功能这么强大了， 嗯。 他是会用相机记录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之后设计给我们带来灵感的一些东 嗯， 西。 相比起来的话，那个虽然现在手机它摄像头的那个分辨率越来越高，然后成像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再怎么说，你还是比不上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卡片机的。现在比较好的这些卡片机，它都有那种 WiFi 传图的功能，跟手机之间的交互是非常的顺畅的。然后我平时的话就跟姐姐说的一样，我习惯于在包里或者口袋里放一个小相机。最次最次的，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记录的工具，对吧？ 我带照相机更多是在旅游的时候， 嗯， 但我发现我在旅游的时候其实拍的照片也是挺多的。然后我有一次是需要整理一些博文，然后需要整理一些内容，需要找一些关于路拍的东西，开始翻我之前拍过的照片。当我真正开始翻的时候，我会发现，哎，这个我拍过的关于路拍的照片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就这些收集，可能之前也就是可能花一两秒钟的时间去拍一张咔嚓一下的，但后面确实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便利的， 对， 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的。 啊，等于是形成了一个你自己的素材库嘛，对 对， 吧？ 我记得之前在腾讯那还是阿里那边，他们的设计团队经常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设计团队的成员去做模特，然后去拍很多素材的照片。然后，当产品需要用到这些人物的照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库里面去拿，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环节吧。就是， 给钱我是愿意的， 平时可以自己多拍照，然后这个作为你的一个图片的素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对， 因为这些照片你根本就不需要关注版权问题，对吧？ 对， 不过说到这个，我倒是记起来在 HP 一件小事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张宣传海报。在那天的时候，我当时正好请假不在，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就用了我开心网上的，那个时候还有开心网，用了我开心网上一张旅游照片，然后就放在那个海报上了。然后当那个海报后来上线并通过了，在正式发布之前呢，那个老板需要检查那个照片的来源，然后突然之间就发现这张照片并不是我们 HP 的图库里面的照片，而是我个人的照片，然后就逼着我签了很多那个弃权的协议，就会发现，哎，这样的东西虽然在 HP 这样的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哎呀，挺麻烦的，但作为一个小团队或者其他场合下，还是挺好的。当然，现在如果纯说照片的话，各种无版权的照片的网站已经是相当相当多了，就像最近很火的那个 Unsplash， 对， 对，他们自己寄出了一本书，我记得在 哦，出书了， Kickstarter 上有一个众筹计划，然后在最近也出了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第三方给他们写了一个 Sketch 的一个插件，你就可以在， 我昨天也看 对 见 吧？他们应该说已经做的挺大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两个人的小团队， 了， 也是直接挂在那个 Tumblr 上的。那现在已经基本上做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网站，然后有一个专门团队去运营。 我看它是支持，就是你上传图片上去 对，你可以上传图片，然后每个人可以生成你自己的个人页面。 的， 啊，其实我也上传过一两张，但是他们没有录用。 这么没眼光， Anyway，说回来，那个其实关于素材的网站，我跟李耀肯定也会平时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过有很多嘛，比如说我们 Anyway 点 FM 的那个音乐，对吧？我 对。 们用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素材，我们最后可以在参考链接上也给大家放一些。 是， 这些网站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挺管用的，因为项目当中我并不认为你所有的内容都需要自己去重复的造轮子，有很多的东西在一些免费资源比较好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多使用一下。 术业有专攻。 对，那关于素材和灵感，我们暂时先说到这里，先还是听一段音乐吧。 好，音乐结束，我们又回来了。然后下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讲到这样一个话题， 合作， 合作，对，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 合作是一个逃不开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不可能每个设计都是独立完成， 是， 你有很多上下，有各种职能部门，有 对， 开发，有产品 即便 经 你 理， 是一个 freelancer 的这样的一个 对， 设 你 计 还 师， 有 你 客 还 户 是 呢， 需要 对 去 吧？ 合作。 每个公司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做呢， 嗯， 而且往往是并不是做得那么好。 对， 最大的难点在于每个地方每个产品， 嗯， 然后每个公司每个地方的它的文化是不一样， 嗯。 你很难去用一个普世的原则，用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的一些点说出来，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 嗯， 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件事 嗯， 情，所以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我跟李阳作为两个老司机， 啊， 还是之前那句话，我们。车开的不一定好，但我们至少开了很多年了， 嗯， 也是想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吧。 哎，那姐姐，要不你先聊一聊，因为比如说，嗯，像你现在在百度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环境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就先说说百度吧。 嗯。 说句实话，我也不能给自己的东家说的怎么好，我是比较客观的 我 一 们 个 会 人。 逼掉的 我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人。百度完完全全不是一个设计驱动的公 司， 嗯， 但在百度给我的感受，一个比较好的点在于，设计师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 嗯， 并不是在很多地方设计师只是在所有环节都走完了，需要美化的时候丢给设计师。我们在产品的整个阶段过程当中都有很深度的参与，当然有没有决策权这个事情不好说。 嗯，嗯，嗯。 至少给设计师的一个感觉还算是可以的，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沟通还算充分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大家更相信我们设计的价值，这是 嗯， 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合作跟碰撞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说大家有了碰撞就代表你们不合作了，对吧？ 嗯，嗯， 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需要建立起一个非常长期的互相信赖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你要让对方，包括产品经理，包括开发，相信你的能力，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水平，甚至相信你的输出。 是。 但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我一直坚信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靠人情这样的东西 嗯， 来建立起大家的关系。 嗯， 我举个 比 例 如 子， 说， 关于最新的设计风格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有做过一套图标，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线性的图标，但是每个线性的那个。 缺了个角， 缺了个角，对， 啊， 这样的一个图标，甚至包括现在，其实还是挺流行的，有很多的地方用到这样的一个风格。有一次我们输出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后，从产品经理到其他的一些老板，他们的意见就是，哎，这个图标不是一个 bug 吗？为什么 嗯，嗯。 没有闭口？那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去弥补或者说改进呢？一个挺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在长期的合作过程当中，你除了建立起人情关系之外，你也要把你认为比较好的设计，你认为你想要推的那些设计，经常的教育给其他的一个部门。他们，你跟他们可以建立一个 QQ 群、工作群、闲聊的群，在那里面除了聊日常的工作吐槽之外，你也可以比较积极正向的发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设计，并不一定能够马上让其他人认识到啊，这些设计就是牛逼的，但是。你可以让别人相信到，看到最新的设计风格大致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些东西，它的道理在哪？日积月累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其实是能够把设计这样的一个 sense 更好的教育给其他并不是那么专业的部门的那些同事，然后呢，之后的合作当中，你就有比较好的跟他们进行沟通，这样的， 是， 这应该算是我的一个经验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我个人也蛮赞同的。你设计师想要话语权，你设计师想要影响力，你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想要的，对吧？但是你不能平白无故的说，哎，我要影响力。你的影响力是从哪里去体现呢？是从你之前的工作，是从你之前的经历，对吧？如果你去了一家新公司，面对的一群陌生的人，你跟别人说，哎，我要影响力，我要话语权，我为什么要给你话语权呢？对不对？ 所以说，让别人重视设计，你得先自己重视设计， 对 然后再通过长期的过程当中告诉别人这样的事实。 你要从你的日常的工作，你要从你日常跟别人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里面去体现你自己的能力，体现自己的价值，让别人知道你说的话是有分量的。 在百度这样的环境当中，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欣喜的是，大家是比较相信能力的，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基层是这样的。对于一个陌生的你，可能不 鸡 太 是 熟 哪 悉； 个鸡？ 对于一个陌生的你，可能不怎么认同。但一旦你能拿出确实比较好的 东西之后，大家都是会信服你的。 嗯，是， 大家都是靠工作质量来说话。 其实这也是我从业那么多年依然爱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我们设计师这个行业相对来说还是那么的，就是作品说话，相对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不光在百度，其实最头疼的一个合作问题在于怎么跟开发，怎么跟他们去进行技术上的沟通。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难的一个话题。 嗯， 包括我前面看到刚刚碰到李阳的时候，李阳正在切图，对吧？ 啊， 切图是一个每个设计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合格的视觉设计师必备的技能，或者这样说，你输出了一个效果图，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还不到。 嗯，对。 你在切图以及标注的过程中，可能是重新去赋予这个你的作品本身，重新去打磨，赋予它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做效果图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去太多的顾及到实现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 但在切图以及标注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 嗯， 那就及时去改正它。 对，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我在参考链接会找给大家，但我现在详细想不起来那个问题的正文。 嗯， 大致的意思是说，一个设计师在吐槽，他说为什么跟程序员沟通这么困难。 嗯， 我的东西写的都已经交付给你，为什么你还做不出来。 嗯， 然后当时得票数比较高的是一个来自一个程序员的回答。 嗯，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嗯， 他其实是在吐槽。 嗯， 他说自己觉得你东西都输出出来，但你有想过你真的东西都达标了吗？所谓的切图，所谓的规范的输出，它并不是说你把所有图片都给出来， 嗯， 你把文字大小给出来， 嗯， 就可以了，并不是这样，需要考虑到实际的当中的很多的限制条件。我虽然算不上一个全栈的设计师， 嗯， 但我毕竟还是会写前端的一些内容，我自己的感想应该是非常深的。 嗯， 他要把一个东西做出来，他经常要考虑到各种边界条件。 嗯， 我们经常的设计师给出来的设计规范，它可能只是这个元素的左上角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宽度是怎么样， 嗯， 高度怎么样，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需要去完善。 嗯， 比如说你这个文字它最长的宽度是多少， 嗯， 超过这个宽度之后怎么办， 嗯， 对吧，按钮的按下状态是怎么样，悬浮状态是怎么样， 嗯， 等等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需要考量的。 嗯， 当你这个想要去打磨的话，肯定是要考虑到所有这些细节的。 嗯，对， 但我们设计师很多很多时间里面是没有，应该说是没有做好这一些，才会导致整个沟通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谈到这方面，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也想吐槽一下。有很多所谓自以为设计师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不合格的。为什么呢？他们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觉得，哦，输出效果图完之后，那些脏活累活不应该我去做。 嗯， 但我觉得妈的，这是脏活累活嘛？这本来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不会做这些东西，你凭什么说你自己设计师？ 不过现在国内的环境也的确是有些不一样。我这边碰到过很多我们团队的同学，他之前的合作环境其实的确不需要他切图，因为他们的开发工程师很牛。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嗯， 你能确保最终产出的那个东西 是你想要的， 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绝对不能。 那我觉得终极目标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人来完成最好了，对吧？ 这当然是最理想状态，对不对？但是基本不可能嘛，对吧？ 对， 比如说你在输出切图，你在输出标注的时候，如何去采用更合理的方式去往下推动，让工程师更好的去利用你的切图，利用标注去工作。 这也反射出一点，就是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懂一些程序的知识。 嗯，是， 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大概的一个原理。 嗯， 这样你才能比较好的去做好细节的工作。 对，没错。嗯， 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软件里面文字的大小跟最后开发工具里面文字大小单位其实是不一样， 嗯， 一点点小差距会导致你最后输出结果是有差，但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话， 对， 这个就会情况会好很多。 对，然后再谈到跟你的工程师之间去合作的时候， 嗯， 就是你尽量的去跟他做朋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群所谓的设计师，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嗯， 这种观念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对不对？Anyway, 回过头来说，怎么去跟工程师做朋友呢？一方面你线下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多聊聊，对吧？ 嗯， 看看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啊什么的，通过这种共同话题切入之后，多了解这个人，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合作里面最关键的还是人情。 对，这样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工作之后，比如说你们在实际的在做合作做同一款产品的时候， 嗯，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改起来也方便。 改起来也方便。然后你这边的话，就跟刚才姐姐讲到一样，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一个设计师这样一个角色上。 嗯， 有时候，你为什么不是产品经理呢？你为什么不是半个工程师呢？可能你不会做实际的这样的一些 coding 的这样的工作， 嗯， 但是 有个大致的了解， 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你知道这个东西需要怎样一个方式去实现。然后，如果一开始 工程师那边他并没有很好头绪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去网上，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 workflow 来着 ，Stack workflow 啊 ，Stack Overflow，Stack Overflow， Stack Overflow 上面它会有很多现成的一些其他的工程师，他们会去分享 一些问题， 对问题啊，然后解决方式啊， 对。 如果你知道你要做的东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你大可以去这上面，你主动的去看一看。 嗯，对， 对吧 ？Stack Overflow 其实是程序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站。 我记得之前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具体的一些实现的一些效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通过这些网站。然后， 对我印象最深是那个 iPhone 6 Plus 刚出来，因为它分辨率是有 downscale 到那个百分之多少嘛。 对， 就那个比例，然后包括那个具体的实现方法，最快最快也是在那个 Stack Overflow 上面放出来。上面的人应该说是各种类型的东西都会有涉及到。 对设计师来说，你也可以去看嘛，对吧？你找到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你把它去转载给你的工程师，告诉他，哎，看一下，这个可能是我们想要的。 听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是喜欢深夜睡前听我们节目的 啊、 哦，那我们现在这段 我们把语速放慢一点， 我们的新的过场音乐应该算是比较舒缓的， 嗯， 应该很适合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听。那基本上，如果你是在快睡下去的时候听的话，听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快睡着了吧？ 嗯、 那我们就以比较慢的语速来完成最后这一部分， 就让我们两个的声音陪你入睡， 我觉得好奇怪啊。那 anyway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 嗯，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自我包装。 嗯， 我们俩属于都还只是50步跟55步之间的关系吧？ 有吗？不止。 我觉得我们俩都还挺欠缺，过程当中还是摸索了一些经验。 嗯， 关于自我包装，它无非就是一个影响力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影响力除了你在圈内的影响力，还包括你在公司的影响力，对吧？ 嗯， 那其实在公司影响力是一个比较普世的问题， 嗯， 我觉得我也就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一些， 也聊到过一些。 对， 对，关键是在所谓的圈内的一些影响力， 嗯， 概括起来吧， 嗯， 无非就是多花时间， 嗯， 现在大家也看到有很多社交平台，你要花时间在上面运营，应该说， 嗯， 虽然我这一块并不是做得特别好， 嗯，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嗯， 就你花时间下去肯定是有效果， 嗯， 比如说在 Dribble 之前，我以前是会花很多时间在 Deviant Art 上面，在 好歹是个版主好不好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算是那个临时性的版主，当了时间不长。 嗯 啊，说回来，这个主题不在这。那个地方我当时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经营，它里面有很多可以自定义的一些东西，那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装饰我自己的 gallery 啊， 嗯， 然后装饰自己的门面啊， 嗯， 应该说收益也是比较明显的，当时的大部分的一些 freelance 的活都是从那边地方人家找上来， 嗯，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影响力。 是， 那现在 Dribble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嘛， 是， 它上面有很多的工具能够让设计需求能够找到你。 嗯，注册了那个 Pro 账号之后，直接就可以选择你是否接单还是不愿意接单，这样。 对，这其实还是个小方面的。 嗯， 核心的一点是要你有比较优秀的作品， 嗯， 比较高质量的设计， 嗯， 然后其他一些细节我可以提一点我自己的观点吧。 嗯， 第一点是你要有个比较统一的 ID。 是， 我这个 ID 跟 Leon 这个 ID 相对来说，所以其实效果还不错，至少你在各大网站上简单搜一搜还是能够搜得到。但我碰到很多同学，他们的站库啊，包括其他一些网站啊，可能就是他 QQ 注册邮箱，这对于个人品牌的一个塑造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是， 对吧？ ID 是一方面，然后头像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这种网站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不光在作品上，在它的设置上， 嗯嗯， 大家能够看到它有添加自己的链接，添加自己的邮箱， 嗯， 添加自己其他那些方面的信息吧， 嗯， 其实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找到你的一个途径。 嗯， 有时候这些细节也是能够让大家觉得你确实是一个比较认真的设计师， 是 在这个网站上花时间了，那我更愿意去找你。这些小点积累起来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嗯，刚才讲到就 Dribble， 嗯， Dribbble 的那个展示图，它是400×300，或者说是800×600，如何去安排布置这个400×300的这样的一个小缩略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既要关乎到构图、色彩，以及你的 Dribbble 主页大环境的这样的方面。 对，就是要从更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看 对， 这个图放到里面的效果。 对， 其实 Dribbble 还算好，因为 Dribbble 毕竟限制比较多，但在 Behance 上就会比较明显，因为它那个页面自定义程度会非常高嘛，你可以花很多的精力去调整很多细节。然后有些优秀作品的那个整个页面的布局还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叹，整个图是用一个图片背景当中插帧的某个地方，它会算好那个间距去插一张动图来表现出它的动态的环境，这样的一个设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东西，看得出来是花了很长时 就 间 是 的。 展示本身也是一个自己的设计。 对对对，我看过这部现在的 slogan，它叫 Show and Tell of Your Design，它现在强调的是 Show and Tell，它展示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或者你呈现出了一个故事。但它最最早开始诞生的时候，网站的主要目的是让你发你工作时候的一个细节的截图， 对， 所以它当时定在了400×300这样的一个尺寸上。 对，所以它叫 dribble。 对对，它就希望你不要过多的去修饰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是 对， 把你的过程的东西告诉大家， 所以 然后 我一 让 开 它 始 去 上 浏览。 当啦，我一开始放的全都是草图这些东西，结果妈的没人看。 心酸的历史，这也是反映出来互联网产品它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对，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你的预期跟用户的行为是不一致的。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能经常能看到直播上有很多图，它在这个400×300里面玩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花样。 对。 然后除了社交网站之外，博客至少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虽然现在大家都说博客已经死了，对吧 这句 ？RSS 话 也已 不知 经 道说了多 死 少 了。 年了。 哎，对。但当你回过头想要去耐心的沉淀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博客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啊。 现在可能抛一些什么新的名词，叫什么自媒体啊，等等啊，各种之 这不 类。 就是个博客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意这些形式。 吗？ 关键是你要自己找到一个好的地方，能够把自己的工作经验能够积累下来。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补课一开始其实是很杂，我只是放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设计上去，也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当我发现看的人多了之后，自己也有东西可以写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责任心或者是动力驱使我继续写下去。那写的这个过程，肯定大家都写过论文啊，都写过，你必须要去做很多的考证、查证。巩固了你的知识，也帮你去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了解你之前的一些知识是不是正确，或者说你的技能是不是够。 即便是没人看，也是一个沉淀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观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之前也说过，喜欢能够看到他有自己的一个写东西的地方。我不管他是一个知乎的专栏也好，还是说简书的一个网站也好，对吧？那今天时间也比较快，来到了结尾部分啊。 我发现最近几期我们好像都已经超出了我们之前预定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我们之前都说要来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因为我们觉得人的注意力也是比较有限的，然后我们两个人的精力可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样的时间我们觉得比较好一点。毕竟是我们俩的自嗨节目去做，虽然我们会比较热诚的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因为这种众口难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只能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做主了。作为整个 UI 设计师养成这个大专题的结尾，李阳之前抄给了我一句非常长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的结束吧。 好，觉得在结尾的时候也想再用一段比较简短的话去概括一下我们所谓的 UI 设计师的养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自爱。再稍微扩散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不要抄袭，不要参加没有必要的烂活动，不要去跟那些烂人混在一起。 很牛逼的三个意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那个李昂又逼着我来像每期 Apple 的 Keynote 一样的要报一些关键数据啊。那个我就来说一下啊，谢谢大家的厚爱。我们现在在那个荔枝上有 有1000多订阅者是吧？ 是， 然后网易上好像有500多订阅者是吧？ 离 IPO 又近了一步， 离 IPO 又近了一步。我们上 估 新 值 三 到 板 10块了 吧？我只知道我的负债已经挺多了。这个流量费，其实我之前对流量没概念。我跟黎耀虽然自己有博客，然后也会做一些网站放上去，但那些东西它的流量其实很小。 对， 可能一个网站下来，可能也就是个把照的样子。但音频文件，说实话，它的流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我们 看到最近的数字，其实我们都还蛮嗨的。 对，差不多一个礼拜的钱，基本上我可以以前的服务器可以租1年2年的样子。不过那个， 不过各位放心， 放心，我们是免费的， 我们是免费，我们目前不会让大家捐款。 对啊，以后要捐款的吗？ 当我没有说，怎么能把商业机密就这样露出来呢？ 然后还有 iTunes 上现在也算是基本上稳定在总排行榜大概60-70位的样子。 对，蛮惊讶的。然后短短的这几期之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向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在 iTunes 这样的平台上，也可以在新品推荐榜单上面，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就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关系，我会比较关注那个榜单。当我发现可能前面几名都是性爱技巧啊、深夜访谈啊，能跟这样的节目 好 并列的话，我很自豪，很自豪。我们希望我们这档深夜节目以后能够长期的陪伴大家，给大家在娱乐欢乐之余，也是能够带来一些专业知识吧。 陪伴大家入睡，然后再陪伴大家 不停的养成自己，是吧？是这么说， 是这样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照例还是要朗读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网站是 anyway.fm， 给我们发反馈的话，可以发我们的邮箱，邮箱地址是hello@anyway.fm， hello@anyway.fm。然后其他的平台包括 iTunes、荔枝 FM、网易云音乐等等，都可以关注到我们。但在比较好的话，还是用第三方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我们的播客，参考链接会比较全。 对，最近 Overcast 以及 Castro 都免费了。 是， 对。然后今天我还看到陈涛的那个 Ping Apps 推荐了新的播客软件 Sodio， 它有一个叫 Moments 的功能，等于是你 highlight 一段播客的内容，然后大家可以针对这个播客进行一些讨论。然后这个我们也是会在最后参考链接给大家下载地址，也是免费的，可以试用一下。虽然做的其他功能并不完整，但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东西吧。 是，好，等等，刚才讲到的都是一些 iOS 上面的应用，然后作为一个已经从 iOS 切换到大法的自带信仰的用户来说，我要安利一个 Android 的客户端上面的一个 Pocket Cast。 这个我们前一期有推荐过的大家可以继续看我们的参考链接，里面会有它。那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预告 ，One more thing， 忘了 One more thing， 在那个知乎问答上也提到过，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一位神秘嘉宾， 是， 但是神秘嘉宾什么时候有空呢？我现在不知道只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嘉宾应该是非常重量级的哟。希望他的到来让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体验。那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谢谢。 真的再见了。 拜拜。 拜拜。